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的开场音乐来自于英国的吉他二人组合，叫做 Acoustic Alchemy， 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Lalies。在英国呢，双人吉他组合 AA 据说呢是喜欢听 smooth 而不喜欢 AA 的人是极少的，可见他们呢在乐迷们心中的一种地位所在，而这也是源于 Greg Carmichael 和 Nick Webb 两个人的一把尼龙弦一把钢弦吉他的拨弦和音色异常撩人，为之动容。而下面我们来继续听可以用来做发烧碟的 David Sanborn 带给我们的天天 deal， 来自于1945年出生的一位划时代级的中音萨克斯大师带给我们的作品，正在为您送出第一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我们的迟放音乐的时段 ，Smooth Jazz。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正在网林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12:12，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些好音乐 Smooth Jazz。 今天我们第一个单元刚刚第二首歌来自于 David Sanborn 带给我们的音乐，而他们呢是在1980年代确立了自己他们在 Soul Jazz 这样的一个方面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先后一共灌录了有17张的唱片，获得过一张白金以及6张金唱片，获得了6座格莱美音乐奖。他们的音乐也是充满了一种城市的质感，无论你听他的一种火辣的情怀，或者是一种浓郁的或者是幽怨的感觉，都不会有一种过时的感觉，而其中会带有一点点的那种狂野的质感，因为那种小小的金属感能够让我们被音乐所放大，也被我们所喜爱。而下面来自于德国的 Deface 乐团将会给我们带来 You Stayed 这样的一个作品内容。他们成军是在1997年，并不算很早，但他们的音乐始终是用优美两个字伴随我们在 Smooth Jazz 的音乐当中进行飘荡。来听听看，这里是 Rhythmix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叫做 You Stayed， 欢迎各位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叫做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恒。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 Deface 他们的作品，并不是传统意义当中的一个 Smooth Jazz， 而他们呢，比起同类的音乐，他们的音乐更加大胆，对于很多的轻爵士音乐呢进行一些采样，把一些经典的爵士音乐进行重新的搭配之后呢，赋予这样的一些歌曲更加迷人、更加优美的旋律，而且能够听到那种醉人的这种流行的质感，还有新的生命力。所以他们的歌曲能够马上窜红于欧洲各大的俱乐部当中也是不足为奇的。那如果想要来查询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你可以来现在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常先生，然后回复一下0127，也就是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回复0127，或者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查询方式。我们按照播出的顺序已经为您列好歌曲名称了，就在公众号当中为您提供一项贴心的服务哦。Lyman What's forever 什么是永远？音乐就是永远。Words you say I must admit I know I want to hear I wonder what they mean to you Emotions are no help at all And I'm emotionalI'm feeling so alone. What's forever? Is it just a state of mind? Will you say you've had to go? What's forever? Does it mean the end of time? Tell me.12:21，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音乐节目欧美的风情，欧西的音乐，就在节奏驾到节目当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我们用4个小时的一连的直播为您送出这样的一种一贯性的听觉沉浸体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好音乐吧。那么当然了，我们今天的下午呢也会有一个重磅的事情，就是我们要送出 DXX 他们 们的首播单曲 Dangerous。 那么一会儿也希望能够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当中听到他们的好音乐和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独家问候啊。 The XX 的乐队可以说是我们节目节奏驾到的一个片花的背景音乐的创作者，所以说呢，我们一会儿可以听听看他们的音乐有怎样的一种创新，有怎样的一种融合和跨界的体验咯。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而稍后的时间也会听到另外的一首来自于波兰的爵士钢琴鬼才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Easy Money。 那么钢琴的音色几乎是干净而透明的，没有任何的杂质，音符很自由，能够让我们听到一种流淌的灵动的旋律所在。一个片花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s Groove。26分，我们听到这里会觉得哎，好像真的有点点沉浸进去了哦。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大事件，就是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将会集结全球知名的华语音乐工打造，来去感受这全球瞩目的时刻，见证登顶荣耀的巅峰，汇集华语乐团的好声音，一起听见全世界的流行。那今天晚上我也会担纲明星新闻中心的主持人，惊喜开场。今天晚上你会在现场吗？如果你有票

12:38，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奏驾到第二个时段。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一连四个小时给您这样的一种欧西音乐的一种沉浸听感。耳边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 Sam Land， 来自于1963年生于巴黎的一位融合爵士音乐大师，叫做 Marc Antoine。他的很多音乐当中都会有带有明显的地域风格，包括有西班牙的一些元素，拉丁音乐元素随处可听。那其中呢，拉丁元素尤其呢是 Flamenco 依然是主要的成分，而爵士音乐和摇滚乐融合在一起，也加入了一些灵魂啊、节奏啊、蓝调啊、布鲁斯啊等等风格的元素，并且大量的使用电子各种各样的乐器进行混合之后，更加具有现代气息了。而下面的一位是出生自1953年的世界上最著名并且最受瞩目的混合爵士乐吉他手 Fusion Jazz Guitar。 那么来听听看来自于 Mike Stan 带给我们的音乐 If Only。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azor Max Here Comes the Beats。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是结合电子音乐之大成的一个 Russ Freeman， 他呢是属于70年代的音乐大师了。平易近人的乐风呢，一般来讲会让我们接受度会变高一些。而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音乐，其中混杂了东方的音乐，箫的声音。那么这样一首歌曲叫做 Dolls。那一边听到这样的音乐，可以来让我们去感受一种无拘无束、宽广无际的旋律。直到现在，他们也仍然是在乐坛当中是蓬勃发展的，新作品也是不断推出当中。正在外面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查询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三个字儿，常先生，声音的声，声音的声哦。然后回复一下歌单，即可了解我们今天节目的歌曲列表详情是怎样的了。那下面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最后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1951年生于美国费城的 Stanley Clark 带给我们的作品 East River Drive， 听听看Bass 界的剧情，它会有怎样的一种提琴、大提琴、手风琴融合爵士这样的一种乐器概念。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esumeWe'll be right back.

耳边这样一首歌曲，我们听三秒钟就足够让我们点起那个红心点赞了，对不对？来自于 Bean Must Be Dreaming 啊，这是一个双人女子组合，音色和唱腔都非常非常像 Zaladay， 却没有她那种颓废的感觉，歌词还有编曲可以说是完美的演绎，正在诠释一种境界中的爱该有的一种状态。非常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为您送出一些在欧美音乐当中特别流行的值得去分享的好歌曲，热门单曲啊，尤其是在英国榜单当中特别能够有些上升位置的歌曲，来自于 Dagny Love You Like ThatDoesn't say enough with you close. I'm the happiest I ever was. Gentlemen，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睡到自然醒，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ix， 找到犒赏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 直放 Chill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Rais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刚刚的音乐怎么样？能够瞬间打 call 是不是？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为朋友们来送出的很多好歌曲呢，也可以通过歌单去查询一下了，名字呢都为您列好了，因为确实有一些名字不太好找，那所以呢我们为您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的方法，就是能够查询歌单咯。那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 Dagny 带给我们的 Love You Like That，

look perfect tonight. 你今天晚上美极了。你呢？我也美极了。这是来自 Ed Sheeran 跟 Beyonce 带给我们的好歌曲 Perfect Duet， 两个人的一种合唱啊，特别的舒适、优雅、静谧而且浪漫。来，继续关注好歌曲。我非常喜欢这个调调，来了啊，来自于 Glenn Hazard 带给我们的 Roll Down Slow。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刚一首歌来自于 Glenn Hazard 带给我们的 Roll Down Slow， 1970年出生自爱尔兰的一位非常棒的歌手，是乐队 The Frames 的主唱兼吉他手了。2008年也凭借他的原创歌曲 Falling Slowly 获得了第80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他也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爱尔兰本土的音乐人，很有意思哈，这样的一种跨界非常棒，我们给他一点掌声好不好？ Glenn Hazard 你棒棒的哈。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另外的一首我不得不推荐的好歌曲，来自于 Ken Brown 带给我们的 What Ifs， 当然也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和另外的一位乡村女歌手来去联名合唱的，那个位歌是叫做 Lauren Alina， 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你爱不爱呢？1993年出生的 Ken Brown 和1994年出生的 Lauren Alina。 You say what if I hurt you, what if I leave you, what if I find somebody else and I don't need you, what if this goes south, what if I mess you up, you say what if I break your heart in two, then what? Well I hate girl, I feel girl, but not so fast, for you make your mind up, I gotta ask, what if I was made for you and you were made for me, the sky falls or the sun stops burning. We could worry about them what ifs till the world stops turning. Or I could kiss you, what if you liked it? Well, we ain't ever gonna know unless we try it. What if I leave you? What if I find somebody else and I don't need you? Damn. What if I was made for you and you were made for me? What if this is it? What if it's meant to be? What if I ain't one of them fools just playing some game? Yeah, what if I just pull you close? What if I lean in and the stars line up and it's our last first kiss?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I am not a stranger to the dark. Hide away, they say.We don't want your broken parts. I've learned to be ashamed of all my scars. Run away, you say. No one will love you as you are. But I won't let them break me down to dust. I know that there's a place for us. For we are glorious. When the sharpest words wanna cut me down,send a flood, gonna drown a mind.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第二个小时的下半时段欧美音乐的热门单曲的单元，我是 Mr. 常常小航。This is me， 这就是我。刚刚让我们来听到这样的一首非常非常壮阔的音乐，来作为刚刚我们一时段的结束。而我们刚刚耳边的一首歌曲刚刚过去，来自于 Marshmallow 带给我们的作品 Spotlight。 而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一首慢歌，来自于 Max featuring Gnash。Max 这样一位歌手曾经我们也采访过，他呢是一个非常具有就是能力的，而且呢具有非常坚实的唱功功底的一位 soul 灵魂乐歌手。他的音乐能够让我们体验到一种声音的质感的上下，来听这样一首 Lights Down Low。 Moves like J-Lo.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I'll do it if you say so. Cause you're the only one for me, I'm never gonna say no. I found me an angel, I can see it in your halo. Have you ever dreamt what we could do? Have you ever sent an I love you? I've never felt the feelings that I feel for you. So maybe we could make a we of me and you.I'ma treat you right tonight, let's make it last forever. I promise you that no one else will ever treat you better. And if you don't believe me, please see I don't need no effort. All you gotta do is flip that switch before we bed up. Oh,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Yeah, now I'm feeling you breathing slow. Oh, cause baby we're just reckless kids trying to find. 实话，这样一首歌曲，刚刚那样的一种小海豚音的感觉哈，让我自己在家里边曾经模仿过几下，后发现并不能够唱成这样的感觉。所以说，要感谢一下 Max 有这样棒的唱功了啊 ！Less down low， 能够把光整暗一点啊，这样一首歌。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一首歌，我非常喜欢的，来自于这个 Walk the Moon and the White Panda 的混音版本的 One Foot。 Nothing at all. Well, I remember the fight and I forget the pain. I got my hand in your pocket and my key in your chain. Am I the king of nothing at all? Then you're the queen of nothing at all. 耳边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Walk the Moon 带给我们的歌曲叫做 One Foot， 主唱 Nicholas Patrick 在2006年呢也是还名学生时候呢组建了这样的一个乐队，当时名称来自于警察乐的歌曲 Walking on the Moon。 那么像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和 The White Panda 一起来进行的一个混音的版本，而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我们的倒数第二首歌曲啊，今天哈、来自于电影《马戏之王》当中的原声影片呢，可以说是能够跌宕起伏，但是其中有很多的老戏骨们出演啊，包括有休·杰克曼啊之类的啊。那当然了，我们来看看这样一首歌曲当中是否能够通过音乐打动我们 ，Rewind the Stars。当然，稍后我们还会来去特别推出今天我们的特别首播的歌曲，来自于 The XX 带给我们的 Dangerous。What if we rewrite the stars? Say you were made to be mine. Nothing could keep us apart. You'd be the one I was made for. Rewrite the Stars 送给大家，正在万宁直播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万宁去进行我们的一连四个小时的沉浸直播体验，欢迎各位，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如果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的话呢，您可以来现在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或者回复0127获得我们的歌单列表了。那当然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迎接的就是我们今天特别首播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DXX 带给我们的 Dangers。 同样的话我们来听听看 DXX 带给我们的问候和祝福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Hello Beijing, this is Oliver from the XX.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on Beijing Music Radio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Follow Mr. Chang every weekend and enjoy the show. They say we're in danger, but I disagree. If proven wrong, shame on me. But you've had faith in me, so I won't shy away. Should it all fall down, your love been my favorite mistake. They say you are dangerous, but I don't care.I'm going to pretend that I'm not scared. If this only ends in tears, then I won't say goodbye. Cause I couldn't.Saying they

效率比较高。 在这次盛典上，他将演唱他的代表作《同在》。 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同在》，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上一张专辑是五年，曲风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旋律是流行的，但是编曲可能会复杂一点，电音的成分会比较多。 继续来关注，近日世界花卉大观园正举办水仙艺术展，展出水仙花雕刻、仙切花插花等作品2000余件。水仙花经过雕刻大师的精心雕琢，变成了春江水暖、渔翁去、双龙戏珠等形态各异的艺术作品，现场吸引了不少花卉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还有水仙花雕刻大师现场指导游客学习水仙花雕刻技艺。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继续节奏驾到，16点战马能量音乐，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节奏驾到。

好，听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朋友们分享下半一段的混音作品内容了。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们稍后马上回来，一会儿见啊。

Beijing Music Radio Resume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在今天这样的来自于 Vice Stone 他们作品当中，你将会听到非常精彩的 Green Eyes 以及 The Other Side I'm on Fire 以及 Hitchback Featuring on Fire Vice Stone Mashup Edition。 OK， 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esumex Here comes the beats